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孔儿。 哎，我是青年曼宁。今天呢是5月22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空气质量微凉。 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我们今天抛出的互动话题呢是，你高考的时候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 快高考了 啊，对吧？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对吧？我小的时候什么那个保健品居多，什么 Life Number One， 什么明视光啊，是不是有一个这么眼药水？什么护眼睛的 什 么眼贴， 对对对啊，什么眼贴，什么眼罩 都有吧？ 对，然后呢，大家可以现在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进入到我们的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首先是青年头条号，刚刚跟大家啊这个聊到的互动话题是高考，是吧？上大学之前，那么上大学之前我们学了本事，对不对？那得毕业呀。 对， 毕业之后我们得找工作吧。 对 吧？然后自食其力，养家糊口，成家立业，以后就没好日子喽。 说明这个在毕业之前的生活还是幸福的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毕业之后啊，有一个数据说这个820万大学毕业生带来新的就业动向啊，求稳定看发展。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是再创新高，预计会达到820万人。那么毕业生求职的前景怎么样呢？啊，23线城市的抢人大战对他们啊求职又有什么影响呢？啊，这个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查。 哎，这调查结果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啊，今年的就业节奏加快了，考研的人数啊也增加了不少。我们了解到啊，从去年的暑假开始呢，一些用人单位啊就开始预定招聘场所了。去年暑假哦，从9月10月两个月啊，用人单位来学校招聘是最集中的时间点。那么到11月份呢，很多单位啊都已经招完了啊。各地呢各高校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有力举措来保障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 找工作的人不少啊，考研大军的队伍也是比往年庞大啊。有老师就表示说，越来越多的同学呢选择考研，主要原因是用人单位的这个招聘门槛越来越高。 哎，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你去填的那个报名的那个系统的时候呀，他一般他上面要求的是，一你要是共产党员，第二就是你要本科以上学历， 本科及以上， 对，一般都是本科以上， 本科以上就没有那个级， 没有级， 对，对， 还有的还要求你的这个户籍地和你的这个用人的单位是要一致的才行，这个要求确实是非常多了，所以啊，这个毕业生们选择在哪个城市就业比较多呢？在很多人看来，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啊发展机会更多，但是与此同时啊，2、3线的城市啊也纷纷出台这个就业政策了啊，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是越来越强了。比如说前段时间出来的这个手机可以落户的西安，还有这个你过来呢就可以给你住房补贴的这个成都，还有长沙、武汉。我怎么觉得这几个地儿的就吃的都挺好吃呢？怎么不有一个美食计划呢？ 就这几个地儿吧，就觉得在那儿待着好像都挺舒服的。 对，很安逸啊， 对不对？ 哎，来看啊，这个全国呢至少有20个城市先后出台了包括解决户籍、提供租房购房的便利条件以及支持创业等吸引人才的新政策。比如说截至4月底啊，已经有4.9万名的这个4.9万人的大学生啊落户武汉了。其他外省的大学生啊占到了28.6%，就是外省的大学生来北京来武汉落户有28%啊。还有就是博士硕士毕业生呢，这些高等学历人才的落户量是越来越高了。总体来看啊，求稳定看发展呢是毕业生们选择工作时候的第一个考虑的事项。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发现啊，就是说很多大学毕业生都说，他说找一份啊有发展前途适合自己的工作还是比较困难啊，他们希望有关部门和学校能够提供更多务实的政策支持和就业指导。目前呢2019届毕业生的暑假实习招聘也已经陆续开始了，一场新的就业大战啊就此打响。我们也在这儿祝愿各位毕业生朋友们同学们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吧。 对吧？啊，只能是这样。 多听一下我们的青年说，说不定就对你有帮助的。 对对对，然后我对，然后我们这儿这个时不时的，比如说这个啊，有会来的嘉宾呢， 嗯， 或者然后我们会给大家总结一些这个某些城市的这个落户的政策呀，或者是具体的单位的这个啊招聘人才的这种意向啊。就刚才有的真的说不定有的嘉宾，比如说这个做企业的， 对 对不对？来之后，哎呀，这个 会给你一些建议。 哎，如果你是跟我们积极互动，对吧？积极转发。积极的刷礼物，对吧？ 积极的刷礼物， 积极的刷礼物， 给老板刷了一个潜艇 啊！啊，对对，然后呢，就说不定，哎呦，这孩子大气， 真不错， 啊、对，不错， 要了， 啊、要了，来跟我们这儿联系联系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啊，目前有一个数据，就是人均月使用流量达到了3.4G。移动流量平均单价年内将会降30%以上。昨天呢、 哎、 工信部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数据显示啊，四月份人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了3.41G，同比增长154%。 这增长154%够高的哈、 嗯。没错。 这数据还显示了四月末呢，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总数达到了13.2亿户，同比增长了15.3%。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呢为12.2亿户，4G用户的总量达到了10.8亿。 嗯，然后眼看着啊大家使用流量是越来越多。前几天呢、嗯、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网络提速降费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就提出7月1号起取消移动流量漫游费，鼓励基础电信企业推出大流量套餐等流量降费举措，啊，移动流量平均单价年内降低30%以上，进一步降低家庭宽带的资费、国际以及港澳台漫游费，推动企业优化和精简资费套餐，研究推出规范资费管理的相关政策措施。 嗯，这个实施意见呢还提出啊，要推动高速宽带业务的普及，100兆以及更高速的宽带用户啊，将这个比例要提高到50%以上。那么4G用户呢的渗透率要超过75%，而月流量的使用量啊要突破4G。那么现在大家每个月的流量是用多少呢？ 嗯，反正你就比如拿我来说啊， 嗯、 就是这个刚才跟曼宁也聊，今儿上午有球， 嗯， 对吧？ 要看球了， 要看球。那要看球呢？你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可能还在这个上班的路上， 嗯， 然后或者说要这个外出办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呢就球想看，但是就得琢磨琢磨这个资费啊。对吧、 嗯、 这流量是不是够啊？ 还真是， 是不是？ 因为这看球确实是挺费流量的、 啊、对对对、嗯、你看就一场篮球足球啊，咱怎么得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嗯， 是不是？ 嗯， 就这个时候还是那个，就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个就是这些事儿我们可以这个就还连什么 抛之脑后， 对，还这什么、嗯、到什么到一个店之后，哎，你们家 WiFi 密码多少？ 不需要 问什么 WiFi 密码，不需要，我这儿 无限流 量，哎，我这儿有，对，你们需不需要热点？我给你们开 哇， 对吧？是吧、 嗯，期待这一天到来 啊！期待这一天到来，我觉得会很快的。 嗯 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个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 怎么回事啊？ 这不、嗯，你收到过什么样的高考礼物呢？啊，大家收过什么样的高考礼物？ 嗯，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高考礼物。 你的高考礼物是什么？ 我高考的那一年呢，嗯，应该是6月7号的时候，我过生日。 哎呦！ 对，就是我经历了一个无比惨痛的哈、啊，压力巨大的一个生日。 啊、然后那个你妈妈就、啊、闺女。忍两天，咱考完再过啊！ 没有，我妈真给我过了。我妈就是一个 世上只有 抛开一切，一定要给我过生日的那样的妈妈。 啊、 然后呢，她在那一天啊，给我做了一道菜，就是可能她这辈子只做过一回，就是腰果虾仁。 哎呦， 她怕我吃辣的又拉肚子影响考试 啊， 她又想给我做点跟平常不一样的来庆祝生日， 有营养的。 对，然后她就自己下厨要做了一个腰果虾仁 啊，然后那个中间还要安慰我说，哎呀，就为了让我放松心情嘛，说你看这个腰果和虾仁他们长得怎么一样啊，肯定一个是男同学一个是女同学。我觉得我妈好幼稚，然后就告诉她，我说那你是那个虾仁，我爸是那个腰果。后来就是我妈的外号就变成了虾仁妹妹 啊，虾仁妹妹，哎，挺萌的， 对对对，这就是我的一个非常珍贵的高考礼物啊， 对，一道终身难忘的腰果虾仁 啊。从此以后，我妈再也没有给我做过这道菜，是不是因为高考没考好？ 对呀、啊。就终身难忘嘛，就这吃过这一次嘛， 说的也有道理哈， 是不是、哦、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嗯、 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这个大家现在是比较紧张啊，尤其是要高考的同学们现在比较紧张， 嗯 嗯、但是呢我相信同学们啊也都在憧憬 这个高考完了之后，这个暑假是最爽的。 我该怎么嗨呢？ 我该怎么嗨呢？是不是？这个大家这倒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对吧？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全身暑假》，来自容祖儿。大家通过这首歌感受没感受到这个啊 高考完了的解放的感觉， 高考就感觉到嗨了嘛、对不对？ 我感受到了， 是不是？ 不过确实我们在高考结束之后呢，有一个全班的大聚会，就是让大家放松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们班的男生特别搞笑，就是一群男生啊坐在那个马路牙子上，然后一人拿一罐啤酒，然后在那哭。我当时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哭呢，是觉得自己太不容易了吗？ 可能吧。就这种事情其实不是高中的同学们然后都会做的，就现在大家小学毕业之后都快 小学毕业都有这样 的、对，同学们 这 什么去唱个 KTV 呀、对吧，然后也哭得稀里哗啦的以后我们就不能经常在一起玩耍了 对吧？什么你在东城上，我在西城上，什么的你可能这个去这儿吧，然后还有得去私立了，对不对？多惨的一件事，特惨！ 原来是舍不得自己的同学 啊，特惨，感觉 还行吧， 特惨，特惨。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学生朋友们，跟大家说两个好看的演出吧。在老北京呢，有句话就说这人呢，要是精啊，成不了龙，他也得 成个虫啊。改革开放之后呢，有这么一群热衷养鱼的人被称为鱼虫，他们陪家舍业，然后这个想越过龙门成为金龙啊。从今天起一直到27号每晚7点半，话剧鱼虫将会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 哎，这部话剧呢取材于刘一达的纪实文学集人虫，讲述了李元启和姜薇这两个北京孩子啊，继承父辈的这个传承啊，也走上了鱼虫的道路。 鱼虫 亡我丧志了啊，比父辈啊赔得更惨。 呵 啊，赔上了友谊，赔上了爱情，赔上了家庭，只为了那一尾金色的鱼啊。 嗯，这种执着的精神倒是也挺值得敬佩的，是吧？ 那倒是。 对，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啊，话剧鱼虫从今天持续到5月27号每晚7点半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票价呢60到280啊，大家可以在各大票务平台上购买。 哎，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芭蕾发展历史上哈，一部以人民为主角哈，以芭蕾表现革命的作品《巴黎的火焰》将在今晚上演了。久负盛名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啊，将把这部作品啊，这是一个前苏联早期的作品，带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呈现法国大革命时候的恢宏场面。 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团呢，时隔8年才返回北京演出，将在今晚到25号上演当代芭蕾作品《巴黎的火焰》。这部作品创作于1932年，在熟悉俄罗斯芭蕾观众心中的位置呢，是堪比中国的《红色娘子军》。 哇，那这个地位我就了解了哈。 了解了啊。 据说啊，这次采演出的版本呢，是由著名的编导阿列克谢·拉特曼斯基在2008年全新编排的。他说啊，1932年的最初版本啊，这个既没有断头台，也没有爱情线哈，无法想象在剧中没有爱情线将会怎么样去持续的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呢？ 哎， 所以啊，他就把这个爱情线啊就加上了，而且加了2条。啊，增加了主要人物阿德林，他使故事啊更加紧凑和深刻，还别出心裁的设置了这种戏中戏的桥段啊，使舞台呢更有了层次感，展现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全貌。 嗯，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巴黎的火焰从今天开始演出，持续到5月25号，每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票价呢280到1280。喜欢的朋友们不要错过。 嗯，8年才来一回啊。 8年才来一回，虽然说票价显得比那仁义那话剧鱼虫 贵了点， 但是人家在国内的戏剧地位高啊。 也是的。 对吧，那不差钱也可以去看看支持一下对不对。嗯。反正要是我还是看那鱼虫吧，便宜。 我还以为说要是我啊，我就只看球。 啊，也对， 是吧？ 对。 你看你是第一个就是我要看球，别拦我。 但是这点不对呀、啊。对吧，球一般都上午，就最近这打的这个美职篮的这决赛。 那你说你要是心情不好、会不会影响了这个晚上的演出呢？我不看了，我喜欢的爱豆输了。 那倒不会。 不会哈。 那倒不会。 因为票已经买了，钱已经花了。 对。就要不去自己就赔了。 嗯。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冰球联合会最近在丹麦哥本哈根宣布，2019年女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比赛将会在明年4月26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 这个冰球女冰世锦赛分为3个档次，分别是顶级、甲级和乙级。其中甲级、乙级啊，又各自分为 A 组和 B 组。中国女子冰球呢，目前世界排名第20位，处于甲级 B 组的行列。同组的还有韩国队、哈萨克斯坦队、拉脱维亚队和波兰队以及荷兰队。 嗯，共有中国和波兰2个国家提出申办明年女冰世锦赛甲组 B 组的比赛，但波兰在最后时刻呢是退出了竞争。国际冰联理事会全体会员最终一致同意将赛事举办权交给咱北京。 举办这个比赛哈、也将成为了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的一个前期的演练，为北京啊积累这个办赛经验，来培养这个专业的人才。 哎，对，到时候我觉得对于这个球迷朋友们也是一个 好机会啊， 一个幸事吧。对，因为我还没看过女子冰球，我看过就昆仑红星的比赛，我看过，就是男子冰球非常过瘾， 是吗？ 对， 那你就可以预热一下， 非常过瘾。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规则上理论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呢实际在这个操作当中呢，它是在场上允许可以打架的 啊。 冰球 就是两队队员打起来吗？ 对，但是打起来之后，就是我必须要把两个人都先罚下去，就是这事儿可以办， 可以出现。 哎，对、 哦、 啊，就在这个冰球的、这个、 那你是想看他们打球呢，还是想看他们打架呢？ 都想看啊是吧，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哈。 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比赛， 就这项运动它特有的一个传统和一个文化， 嗯， 啊，挺有意思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女排的消息，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今天打响啊，郎平知道铁心了，铁了心把兵咱得练好啊。今天2018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的比赛将打响，因为在之前的宁波站啊0-3惨败给了韩国队，中国女排从上到下周都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啊。不过面对比上一站实力更强的三个对手呢，然后郎平指导是铁了心要锻炼新人，表示不能因为输了一场比赛就动摇整个教练组的作战思路。 哎，没错，这上一场比赛0-3输给了韩国队，暴露了中国女排新人还不成熟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郎教练来说啊，眼前的主要问题呢是要尽快的彻底扫除惨败带给球队的影响。 嗯，没错，就是上一场比赛我是这个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个0-3的这场比赛。 嗯 啊，因为在这个就是上一站比赛当中呢，就是前几场比赛吧打的都还行，咱都是3-0赢人家。 突然一下， 哎，对对对。但是呢在这个比赛之前，这个郎平指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呢，就是现在中国女排呢现在确实在面临一个新老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所谓的这些老队员呢，就是在他们口中被称为大队员，也不是说在技战术啊，然后在场上比赛的经验各个方面都非常成熟的那种老队员。 嗯 啊，只不过年头比这个新球员要长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在技战术方面各个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供空间，然后再加上新人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中国女排在澳门站的三个对手呢是波兰队、泰国队和塞尔维亚队。 哎，对， 对手的实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强了，尤其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这个塞尔维亚队， 塞尔维亚 整体实力应该是目前啊在这支中国女排之上的，这个比赛的锻炼价值可以说是非常大。 在今晚8点呢，中国女排将会在澳门站迎战第一个对手波兰队啊，央视体育频道将对这场比赛进行全程的直播。我们在这儿也提前预祝女排姑娘们啊 取得胜利， 取得胜利啊！不要受之前这个败给韩国队的影响啊！希望最近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调整，在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给他们加油了！ 加油，加油，加油！接下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关心一下我们身边的事情啊。今年北京市68000名初三学生将首次迎来新中考，考试前为了帮助考生家长进一步了解优质的学校啊，精准填报志愿，本周日呢将举办中招咨询会，到时候全市会有将近40所学校参加，包括示范高中、热门高中啊、贯通培养项目、1+3培养项目、国际高中等等。 这个今年新中考的科目啊实行6选3，分数从高到低按100%、80%、60%三级赋分啊，包括三门必考，就是语数英，以及三门选考加体育考7门哈。这几年呢北京中招啊在录取批次以及项目等方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样化和差异化了啊。今年呢将进一步完善优质高中的市级统筹、名额分配等等多种招生方式，那么统筹优质的这个教育资源配置啊，促进义务教育的这个优质资源来均衡发展。同时呢国际高中啊越来越受到家长和考生的关注了。 在周日的咨询会上呢，为了方便考生获取一手资料啊，主办方将会派发中招咨询会刊，发布大约40所学校的最新招生的政策。 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啊，中招咨询会呢在本周日的上午9点到12点，地点呢在北京人卫酒店2层的宴会厅，现场啊没有停车位啊，大家要选择绿色交通出行。 对，公共交通，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啊。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8:28，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可能会勾起大家的一波回忆啊，就是大家在高考的时候收到过什么样的高考礼物呢啊，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说奇葩一点的， 都有吧，应该。我看到这个网友朋友啊，如风的少年，他说 如风的少年， 对，他说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大家不再叫我小孩了。这个礼物还真不错 啊， 就高考完了，象征着你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些事情了，父母要把你放开 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都自己这种逐渐的这个年龄啊，这个都快18岁了嘛，对吧？ 对 啊，反正成熟不成熟的，我这个到法定的这个成人年龄，

用多种高科技的互动手段打造出真人和虚拟交织，人在画中的一种奇妙的效果。 哇，人在画中是我们在画中哈、啊。 哎 哎，这个《清明上河图》啊，大家都很熟悉啊，已经是故宫珍藏的国宝了。世界上的认知度啊，应该是最高的一个古代的名画了。 嗯， 为了让更多人啊领略到《清明上河图》的风采啊，故宫创造性的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啊，通过多媒体互动的艺术方式来进行展演。 哎，故宫院长单霁翔介绍呢，《清明上河图 3.0 啊，展演突破了重重难关，挖掘文物藏品的内涵，连接历史和现实，构筑真人和虚拟交织，人在画中的沉浸式体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高清动态的长画卷啊，这个画卷轴啊，这个研究什么这个楼宇的这个精妙的结构， 嗯， 就是过去古代就说那楼他们怎么做的， 嗯， 还能在4D动感的这个虹桥球幕影院坐上宋代的大船啊，这些年代久远很难直观感知的历史信息将会在展演当中变得触手可及。 哇，据介绍啊、嗯、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呢，观众可以通过故宫票务网站免费预约体验展演。而故宫展演之后呢，清明上河图 3.0 啊还将走出国门进行全球巡展，让故宫的文物飞向世界。 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昨天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和小黄车，那就是 OFO 嘛， 嗯， 达成了这个战略合作，发布了支持北京一卡通的 NFC 智能锁。第一批搭载新款 NFC 智能锁的小黄车已经在人大的学校内开始路测了。 哎，据了解呢、嗯、这款智能锁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它搭载了 NFC 的进场支付功能，也就是说你贴的它比较近啊，它就可以自动开锁了。但是这个呢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啊你要将这个北京一卡通啊绑定到这个 OFO 的小黄车的 APP 之后呢才可以这么做。这个啊，这个一卡通的比如说你的标准卡、你的易行卡，或者是安卓和 iOS 这个手机有一卡通的这个功能的哈，都可以来进行绑定。那这个怎么操作呢？打开 OFO 的 APP 啊，点击我的钱包下面的交通卡，按照操作指引啊，就可以将一卡通和 OFO 进行绑定了。之后呢，还可以直接刷一卡通骑小黄车了。另外啊，如果 NFC 的这个手机上啊开通了这个一卡通之后呢，在黑屏的状态下，您就可以把手机靠近那个智能锁啊，这个锁就可以打开了啊，不用再打开这个 APP 说我要开锁或者是我要刷卡之类的啊，可以说是方便了很多啊。那么目前的整套系统啊正在进行测试，只有部分的用户啊可以进行绑卡，而且呢只有最新投入的有这个 NFC 智能锁的车呢才能够实现刷卡骑车，也就是说不是说大街上所有的小黄车都可以进卡支付啊，而是说啊只有一部分目前正在测试的那一部分是可以绑定的。目前呢通过智能锁啊还不能够实现所有的路测的这个车辆都可以刷卡打开。所以说呢您在这个开车啊就开这个小黄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啊、要自己再打开一下这个 APP， 然后再点击一下开锁啊、才能够行啊。 哎，对，刚刚这个曼宁跟我们分享的在人大现在已经开始测试了， 对 是吧， 嗯，在人大可以了、啊、但是啊也只是部分用户可以有这个功能，因为它还在测试阶段嘛。 哦，在测试， 相信很快就可以全面的铺开了。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入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位连线嘉宾，他来自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青年戏剧观察员程楠老师。程楠老师现在啊信号已经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程楠老师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程楠老师， 哎，大家好。 嗯， 我这边闪烁网络好像有点不太好。 嗯，现在呢，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可以听到。 嗯 嗯，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 今天我一共要带来两部话剧。 好。 今天要带来的第一部话剧呢，是这个赵淼导演的作品。那经常关注话剧的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赵淼的这个名字哈。他呢是一位以肢体戏剧著称的一位导演。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部新戏呢叫做《行者无疆》，它是以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为灵感创作的，然后这个里面呢还呈现了《山海经》的元素，还展现了东方文化，它是以虚实两条线呢，然后来讲述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13年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那这还用到了一将肢体 喂，陈丹老师。 哎，可能我们对面的信号不太好。 对，现在我们 当先处理心语这个事儿啊，就是像是看到了这个高中课本一样。 嗯，现在我们和 听到吗？ 嗯，现在可以听到。 现在可以听到。 嗯嗯，好，刚才我说到哪儿？你们能听到哪儿？ 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 对。 嗯。 对对对，然后大家不用就是觉得担心，好像提到了这个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就好像回到了这个高中的那个历史课。因为赵淼导演的这个具体剧呢，台词都很少。这部剧的台词大概是占了30%。左右，他有的戏啊，赵淼导演有的戏甚至是没有台词儿的，但是呢，我们能够在这种完全没有台词儿的情况下，就是依靠演员的肢体来展现整个剧情以及作品想要表达的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就是当一部戏没有台词的时候，观众反而更加聚精会神的就融入到这个表演中去，因为观众要借这个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跟着演员一起去感受，一起去琢磨，甚至我觉得哪怕有一些表演偶尔就是会有一些因为没有台词看不懂的地方，观众也会生发出很多自己的想象。我觉得这是一件对于看戏来说特别有趣的事儿，也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体验。我现在说一下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从现在一直演到5月27号，就是这个礼拜天，会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 嗯，在国画先锋剧场演出持续到这个周日。 对。 嗯，好，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二部话剧推荐是 今天推荐的第二部戏可以说是非常巧了，因为也是在国画先锋剧场的演出。这部剧叫裁缝，它是一个讲述老年人的戏。人都会变老，不光是人会变老，动物也会变老，植物也会变老。而这种变老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充满了咱们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因为咱们每一天都是要比前一天更老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正因为是如此，变老的这个事儿呢就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好像成为老人这个事儿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父母啊，就觉得变老这个事儿呢好像又近在眼前。那裁缝呢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现实性，聚焦在老年人生活的一部话剧。导演王婷婷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我们讲述着一段年迈的故事，也将从中看到自己未来的模样。那这部剧呢是讲述这种慢慢老去的这个故事，是就是一份想在死亡前再重新活一次但是并未能如愿的这么一个遗憾。这么说起来好像这个气氛突然凝重伤感了一些啊，但是这部剧呢绝对不是让观众走进剧场哭哭啼啼唉声叹气的这样一个戏。因为你能在这个剧中看到一个毅然决然选择离婚的老人，他热爱自己的生活，坚持自己的爱情还有自由的这种追求，然后愿意在自己剩下的这个生活里他要去跟自己和解，要去跟亲人和解，还要去跟生活和解。那我了解到这部戏的创作创排和排演一共历时有3年的时间，然后大家能够在剧场看到的是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飙戏，那也是历时了1.5年这么久的时间，采访了100多位老人才能够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呈现。这个剧名叫裁缝，其实我这么念好像是不对，因为他那个剧名裁缝中间有一个中文点儿，所以应该是念裁缝。我觉得大概的意思可能是说要剪裁自己的人生，缝补自己的生活。 对。 我觉得是一种可能在我们现在在咱们俩这种现在的年龄啊，还不太能够完全体会的这么一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其实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呢，我们作为青年人可能会觉得父母越来越难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吧。 对。 所以我觉得也一样，咱们其实也越难越进入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部作品，我们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眼中的老人，应该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收获。那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从5月30号到6月3号，也是在国画先锋剧场。这个时间就是在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部戏《行者无疆》演完了之后。那 最近我觉得戏很多啊，而且我感觉六月份的好戏应该会特别多，我觉得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然后也能够走进剧场去看一看。 嗯，好的好的，感谢程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两部戏剧的推荐和分享，谢谢程楠老师，谢谢 啊，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刚才程楠老师说的这个第二部戏挺感兴趣的， 对， 裁缝。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才能做出这样的剧。 没错没错没错啊，接下来 前期的打磨要 对 要很久。 对对对，历时三年嘛。 嗯 啊，接下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啊，我们来关心一下科技。昨天早上呢，名叫鹊桥的嫦娥四号中 中继星 搭乘长征四号并运载火箭升空啊，卫星由火箭送入近地点大约200公里，远地点约40万公里的地月转轨轨道。 这什么是中继星呢？给大家说一下，这还得从月球说起。月球啊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啊，它就是围着这个地球转的哈，它自转比较稳定，有周期的潮汐、夜晚照明等等啊，它具有巨大的意义。由于地球啊强大引力的影响啊，月球自转周期减慢为了与围绕地球公转周期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潮汐锁定。那么在这种效应之下呢，身处地球的人类啊基本上永远只能看到月球的正面。 嗯， 因为它一直是同步的、 哎、对， 就看不到背面了、 啊、对对对、即便到了这个载人航天时代啊，月球背面成了地面通信的禁区。为了实现月球背面的探测、登陆和研究呢，就必须把信号传递到那里啊。现在这个方案就是中国嫦娥四号登陆这个信号中继星啊，原理是在太空当中建立信号中继卫星网络，他们这个运转距离这老远了啊，和地面地球自转 三万多千米啊 、只要3到4颗就能够足够覆盖全球，所以说他们就是我们在科幻大片当中看到的那种天眼 啊，天眼。 对， 那么今年年底呢，嫦娥四号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踏足月球背面的探测器。中继星啊将为他们提供这个信号转接服务，我们也预祝啊嫦娥四号任务能够一切顺利。 哎，一切顺利。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奇葩青年挺逗的。 说什么了啊？ 说什么？ 这网友萌大帅他说，最近啊在微博上看到一位男生养了27只猫和一条狗啊，还给猫咪做了猫咪公寓。据了解啊，这位男生叫小胡，他今年啊刚从部队当兵回来，回家后就发现，哎呦我的妈呀啊，这个妈妈养了27只猫和一只狗，重点的是这家呀也就50平，对，所以啊显得特别的脏乱差。于是这个小胡呢就向设计师求助了啊，说这个我们家是太小了，这猫也太多了，你不能把猫都送给别人吧、怎么办呢，你给我设计一个吧。然后啊这个设计师啊就做了这个30个亚克力的盒子，一共4层，每一个小盒子都可以装下一只猫咪啊，这个就叫做猫公寓。同时呢它的内部是连通的，就是猫咪可以来回玩，还有边边还有一个猫爬架， 随便串门。 对、猫爬架也是跟这个小房间是连通的、 啊、 它还有专门这个放猫砂的抽屉，放猫食的抽屉，就可以说是非常的智能又非常的省空间的一种设计了、 对此不少网友都表示啊，真是个精致的铲屎官，我也想做他们家的猫、 哎呀妈呀、 哎，是不是有首歌，那个叫什么做我的猫，那个歌叫什么、 我真没听过， 是吧、好像有这么一歌。 好吧。 然后最近网友唐阿元说，他说最近在重庆南岸啊，说有一群萌宠在主人的带领之下参加脱单派对啊，有的狗狗是以前就定了亲的，但是呢一直没见着对象啊，特地在这个派对上见面啊，有的狗狗呢则是在现场，就是这个现场找对象。不少铲屎官表示，其实自己啊就是一个单身狗，但是呢不能委屈了自个儿的狗狗，不想让狗狗也单身，所以呢带他们来约会 啊。这个网友留言指称了、现在的铲屎官都这么善良吗？啊，自己脱单大计都还没实现，你就开始为自己的狗狗的对象来操心了？ 对，为自己的狗狗操心了、单身狗狗们， 哎，管得真够多的哈。 我觉得还是自己的事儿可能比较重要一点。这个 说不定他自己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挺好的。我看着我的狗狗开心，我就幸福。 哎呀，我的天哪， 太无私了 啊，太无私了。前天是520嘛，昨天521啊。来自江西宜春学院的好同学说，他说520那天室友们给他送来了 他的偶像蔡徐坤的人形立牌，原因是啊，这寝室四个人，其他三个都有对象，唯独就他单身啊。为了安慰他呢，寝室的室友集体给他送了一个他的这个小偶像蔡徐坤的人形立牌。好同学说呢，说室友们这样做让他既感动，觉得又有点丢脸。 嗯， 但是网友们表示，哎呀，好羡慕啊！说我要怎么暗示我的室友给我买几个什么什么吴亦凡呐、啊，什么张艺兴啊这种人形立牌呢？ 哦， 对不对啊？ 这赶紧暗示啊，这要过生日了什么之类的，说哎呀怎么办，好喜欢吴亦凡啊，好想让他来给我庆祝生日啊，是不是？ 你瞅我、啊、你瞅 我 你瞅我你瞅 我 说呢， 没有暗示你啊， 你瞅我说我给你，你也不能够要。 哎呀，我也不粉吴亦凡 啊，是吧？ 我粉吴彦祖。 接下来之后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网友雪夜说，最近周杰伦在浙江金华开演唱会， 嗯， 在点歌合唱的环节，有一位11岁的小朋友点唱不爱我就拉倒。 哎呀 啊，这也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唱这首不爱我就拉倒。 哎，这个小朋友这故事挺多呀，这11岁就不爱我就拉倒了。 哎， 这合唱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可以唱的是相当卖力啊，一脸痛彻心扉撕心裂肺的样子啊。 啊， 对，有不少网友就表示了，说哎呀小同学不简单啊，有故事啊。 你看看 啊，还有这个网友打趣说，一代天王周杰伦啊，闯荡华语流行乐坛多年，终于用一首不爱我就拉倒成功打开了00后的市场。 哎，11岁小学毕业了吗？ 没有， 没毕业， 可能也就五年级， 啊、五年级啊，五六年级，上学早一点的话六年级，对吧、 嗯？ 马上面临毕业、 嗯， 对吧？可能要和心爱的小女同学要分开了， 哎呦，要异地恋了， 哎，对，所以说那、 哎、 对，也可能是那个时候表白了，然后就是马上要分开了嘛，结果你小姑娘还不喜欢呢， 啊、悲剧了， 对吧？不爱我就拉倒，所以说撕心裂肺啊，多么痛的领悟，对吧、 嗯？ 所以就是有故事。 所以说这个周董这首歌啊，你别看那个词儿、啊、哈，那个有点那个土啊。但是哈、啊嗯，打开零零后的市场啊，这不成功了吗？ 对， 嗯， 对对对。刚刚我们大家说到零零后啊，网友周小乐最近跟我们说，他说上海有一位12岁的男生被称为叫蚯蚓大师，这位男生呢名叫做张硕恒，是上海一名6年级的小同学啊，他特别喜欢研究蚯蚓，为了研究这个蚯蚓食谱，他还曾经养了30000条蚯蚓。 三万条 啊！张同学说自己的初衷呢是想改善生态环境啊，未来肯定会从事科研工作，能给人类做贡献，哎呀就很开心了。 哇，这个小朋友、这个、 志向高远， 志向远大啊、嗯，不少网友看了张同学的视频之后都表示啊，现在00后啊真是不一般啊， 不一般。 这个张同学的言谈举止啊都显得非常的成熟，12岁就能找到自己目标啊，确实是很难得的，期待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 哎，你看这个差一岁啊，就是这大一岁就是1岁嘛，对吧？你看刚才那小同学11岁，那还不爱我就拉倒。 哎， 你看人12岁的这个，对吧？ 就已经有远大的目标了， 改善生态环境。哎呦， 了不得， 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接下来是我们上半个时段跟大家准备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 哎， 啊，靠谱青年，我们跟大家说说这大学吧。说大学啊，最近清华大学校长表示，清华将会开设写作与沟通这门必修课，课程采取小班讨论的授课方式，每班15人左右，计划到2020年涵盖所有本科生，并且向研究生提供课程和指导。 嗯，这消息一出啊，不少网友都表示啊，非常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已经工作的人啊，纷纷建议啊，这门课啊应该在全国推广，还表示啊，如果除了网课啊，自己一定要去听一下。 嗯， 那为什么大家对这门课这么感兴趣呢？到底有没有必要在大学开设写作与沟通这门必修课呢？ 有没有必要呢？啊，此前有不少报道都指出啊，说现在大学生的写作能力普遍偏弱，啊，而且呢，也有不少大学老师反映说，因为缺少论文写作的指导课程，很多老师不得不降低对学术论文的要求。啊，也造成了不少的隐患 啊！比如说之前啊，教育部博士论文抽检的时候啊，评审专家陈基德就曾经在网上发怒了啊，他就怼了一篇博士论文，他说 怒怼，嗯， 对，他说这篇论文啊，简直词不达意，随便堆砌。论文里啊，有一些标题非常的雷人，不但奇长无比，而且语病很多、嗯，可以看出学生和导师都极其不认真，极其不负责。 嗯， 博士论文， 对对对，你看就是这个，这个陈基德专家，我觉得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怒，就是一直在压抑着胸中的怒火啊。鉴于自己的身份，可能不能说的那么特别露骨，其实说白了，那意思就是你写的是个屁。 你这个表达的，对对对， 就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啊，对吧？人家但是人家说的是比较含蓄一点，对不对？ 嗯， 啊，虽然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呢，这个有点令人担忧啊，但是却很少有大学会在培养计划里开设写作与沟通的类似课程、 嗯、 啊，似乎只有在大家需要写论文、交总结的这个特定时间，大家才会意识到哦，原来这个写作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哎，还真是。我记得哈，我们那个时候写作课也就是在高考的时候、嗯、背作文，背好多好多的作文，那个就是写作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哈。既然说到高考、嗯、说到高考，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你收到过什么样的高考礼物。 嗯， 我们看到陆明熙啊，这位网友他说，我收到了一副特别好的耳机啊， 耳机、啊、 耳机还不错，如果这个就声音控啊、 嗯、 就是耳机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 而且他你还不要送他太好，因为他会一直往更好的买，这个好费钱啊、 嗯、 感觉这个爱好啊， 嗯嗯，耳机对，然后还有应该还有就是很多同学期望收到，比如说啊、这个这上大学之前家里应该都有是吧，电脑什么的， 嗯， 但是你比如说你我上大学之后我要离开家，我肯定得带一台吧， 对 吧？我带个电脑，对不对？我这手机是不是也得换一新的？ 嗯， 是吧？啊，然后那个就是你什么 Pad 是不是有也比较好，对不对？啊， 也是， 是不是？这个手表我得看时间吧， 嗯、 对吧？手表然后 需要一个， 对，手表，然后就是很多你这个搭配衣服什么的，是不是也得讲究一点？啊， 精致的孔文啊！ 你看这个电脑， 嗯， 平板， 嗯， 手机， 嗯， 手表， 嗯， 啊。现在当代大学生入门的四大件儿 啊、 哦，进入大学校园之前的四大件儿， 那我得回去找我妈理论理论，怎么我当时没有呢？ 嗯、 缺一件儿。 嗯，你妈不是给了你一张卡吗？ 嗯嗯，说的倒也是啊， 是不是 啊、 嗯？ 我们看到这个网友朋友啊，他蔡羽毛，他说啊，防狼喷雾啊，一定要给他准备防狼喷雾啊，我是认真的，这个男生也要可以用啊，这个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一定要买，一定要送，哎。这怎么我也觉得也有道理，我怎么觉得谁都说的有道理，这防狼喷雾你还别说，好像还真的女生要需要一个、 嗯、 独自出门在外，比如说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的门禁呢、 嗯、 是晚上七点， 嗯， 就是在七点以后我必须回到宿舍跟我妈打电话说、嗯、妈妈我已经回来了，就是因为出门在外我妈很不放心 哦， 对， 嗯， 这个送给女生还是比较有用的啊。 嗯， 还有网友王琪琪他说，嗯，我高考结束的时候啊，收到一辆山地自行车，我想骑着去大学，去上大学，结果我奶奶没同意，奶奶当然不会同意的。 嗯， 哎呀，会累坏身体呀，是吧？ 对对对对、哦，这个隔辈的老人呢，就更疼孩子。 对 对对， 恨不得就是一步也不能让孙子走。 哎，对，嗯，是。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大学开这个写作课啊，然后同学们怎么看的呢？有一些同学就说呀，他说自己的学校并没有这样的课程啊，自己也没有接受类似的训练啊，如果有这样的课程呢，尝试尝试倒是可以，但有一些大学生就比较排斥，他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让我上语文课， 嗯 啊， 你都多大了你还写不好，你怎么不说呢？ 啊，对呀， 嗯， 是啊， 是啊，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你就别说这个写作课，咱就说写字儿吧，啊， 嗯， 其实，在之前这个跟大家准备这今天节目的时候，我就这个自我反思了一下，就别说写作课、啊 嗯， 咱就说拿笔写字儿，对吧？大家这写，反正我字儿写的不好， 我字儿练过、 啊， 但是也没有 慌了 那么好， 对吧？啊，嗯、对吧？你回头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下，就是。直到你跟我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想想自己多少天没有动笔写过字儿了。 哎，我还真的现在就是提笔忘字。 对啊，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要填那个银行的存款单吧，应该是还是什么来着、 嗯？ 我要填那个大写的字儿嘛。 嗯 嗯。 这个大写的一二三，我就不会。我当时还百度了一下，我觉得哎呀，真是说出来有点惭愧、啊， 哦， 很惭愧。 你都是百度是吧？我都是这个随便打开 拼音嘛。 对，我都是随便打开一个微信的对话框。 口文都写拼音。 啊、不是随便打开一个微信的对话框，然后就打嘛，打字嘛、 啊， 然后出来之后，哦这么写，然后再写上。 还真是、 啊， 说明啊，现在我们大家用手机太多啊，都用键盘。 嗯嗯嗯。 这个写字儿、啊、哈，还真的容易忘、嗯，不如多写一写。 我觉得这门课，我觉得这门课还是有必要的啊， 嗯、 甚至就是更多的什么，比如说什么社团呢、啊，什么课外的这个、 嗯、 啊课程啊，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兴趣小组之类的东西，这开书法班是吧？硬笔书法可以的，没有问题。 嗯 啊， 也是的。

直播间，在我们的这个讲演区，然后已经就位。贾经理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贾凤竹，是来自邮储银行门头沟区长的一名理财经理。 然后也欢迎贾经理，然后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贾经理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他在青年宣讲团当中自己的这个演讲。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就交给贾经理，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 好，那我开始啊。大家好，我叫贾凤竹，是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门头沟区支行的一名理财经理。提到银行，您能想到什么？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一个个小小的柜台，还是一扇扇厚厚的玻璃？这一切看似把客户与我们隔得很远，但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名银行员工不仅面对面，更是心贴心的在为客户服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透过这看似冰冷的玻璃，传达着发自内心的热情与温暖。我们邮储银行承担着北京市一半以上的养老金代发工作，每当发放的日子，很多老人六七点钟就等候在银行门口，经常是门还没开就已经发出去上百个号了。每当营业开始时，宽敞的营业厅瞬间就会挤满满头银发的大爷大妈们。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让他们领到养老金，我们每个人都打起12分的精神，全力为他们服务。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7点半，我们不间断地为老人们办理业务，整整12个小时，不敢喝水，因为没有时间去卫生间，不敢丝毫大意，因为怕出现差错，更顾不上吃饭，因为不忍看到老人们焦急的等待。有时加完班回到家，妈妈会心疼地问我，闺女，你这天天这么拼命，累不累啊？我会笑着说，累，但是值。妈妈不知道，在我们每一名银行员工的心中，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客户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所在。记得有一次还没开始营业，我看到一位阿姨焦急地走来走去，我赶忙从侧门出去主动询问。阿姨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姑娘，我这有一个保单还没到期，但我着急用钱，你赶紧给我退一下。接过保单，我看了看，告诉阿姨，如果现在退保，保费要损失3万多。阿姨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我女儿得了肿瘤，需要一大笔钱，我知道有损失，但也只能这样了。看着阿姨无助的样子，我一边安抚一边努力想办法。后来想到，如果用保单做一个质押贷款，那保费就不会有损失了。我给阿姨讲了详细的建议后，她紧握着我的手说，姑娘，太好了，谢谢你了。临走前，我给了阿姨联系方式，告诉她有需要了随时给我打电话。没想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我真的收到了阿姨的一条短信，短信中这样写道，我女儿的手术很成功，她说出院了一定要去谢谢你。在那一刻，一股暖流瞬间包围了。没错，在服务客户的同时，我也在收获快乐与温暖。也许在服务的过程中会有不理解、不配合，但我相信只要坚守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初心，那么客户也一定会感受到这发自内心的温暖。有一次，一位老人来网点做大额转账业务，当柜员询问他对方收款信息时，他支支吾吾地说不明白，只是一个劲儿的催促把钱转到一个陌生账户里去。 感觉情况不对，我赶忙上前询问，发现老人可能遇上了诈骗。我把老人带到休息室，帮他仔细的分析，耐心的劝解，但老人始终情绪激动，一意孤行的非要转账，还觉得是我为难他。面对客户的不理解，我很是难受，但一想到这是老人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受骗。我继续保持温和的劝解，但老人对我的判断始终半信半疑，最后一脸不高兴地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老人又风风火火来找我，拉着我的手说，那天多亏你劝住了我，这两天小区里啊都在议论这事儿，还真有人被骗了。我这儿女平时也不在身边，出了事儿也不着去问谁，多亏了你呀，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呀。从那以后，老人没事儿就会来网点看看我，我也会给老人讲一些金融知识，每次见面会心的一笑，亲切的问候，就像家人一样。作为一名理财经理，我每天在营业厅中接待来来往往的办业务的人，耐心细致地回答他们每一位问题，设身处地地成为他们资产利益的保护者，把面对面的服务做好，才能架起与他们心贴心的桥梁。这就是我，一名首都基层金融工作者的坚守与职责。好，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贾经理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铭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完贾经理给我们的分享，然后让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工作者，在银行工作的这个朋友们，他们的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就像贾经理刚刚在宣讲当中提到的，并不是像很多人看到的，我们和客户只是隔着一个冰冷的玻璃啊，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只是为做一些这个定向的服务，金融服务。其实我们的工作它是很复杂，然后也是很严谨的啊。作为一名这个真正的银行工作的人员，一名金融工作者，他一天的这个工作状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像我们就看似我们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一个工作，但其实我们就是九点开门的时候，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就是到单位要做一些搬钱的准备， 哦， 然后要召开这个晨会，然后并且要布置这个一天的工作。然后就像我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赶上那个养老金的时候，就来的会更早，因为我们要提前把这个营业厅里的这些就是 ATM 机啊这种加钞都要加满，因为养老金的那个加钞的那个数是平时的好几倍，人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我们有那个就是存折取款机，因为老人们会用那个存折取款机取钱嘛。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每天中午都是倒班吃饭，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的，就是去一个，然后回来一个，然后再能再走，是这样。然后呢，每天中午大概吃饭的时间就半个小时吧，然后是这样。然后呢，比如说下午你如果就是自己想歇一会儿的话，其实一般也没有时间说休息。然后我们像比如说五点关门的话，就是只要是这个客户他是五点之前进来的话，就甭管您是办什么业务，我 我们肯定都是您办完业务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就结束这一天的营业。 啊，您就比方说我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客户呢，他是啊4:58、59，然后排到的号坐到我们这个营业厅里，然后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客户他的所有的业务都得办理完成，哪怕时间也很长，比如说打一夸张的比方，这个业务可能办了2小时，但是咱也得办完。 对，是这样的，就必须要就是。甭管它是多么复杂的业务，然后都是需要给他们办完，然后之后我们才能结束营业的。 哦， 嗯，然后并且就结束营业后，其实我们还是走不了的，因为我们要比如说嘎账啊之类的，然后其实就是所谓的结账 啊，结账， 把这个钱弄清楚，然后要等着款车来，然后最晚的时候有可能7-8点我们才能下班。 7-8点才能下班。 对对，然后可能就是看着我们的工作是在营业厅里，就是比如说风吃不着雨打不着的，其实我们也是挺辛苦的。 嗯， 但是可能就像我在宣传稿里说的，可能但是能为客户解决一些问题，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我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嗯， 这样。 对，然后刚刚听了贾经理说，就是其实并不像我们看到的，就是可能一天8小时工作之外，然后我们就很轻松了，然后之前也要进行这个很多的准备工作，然后在下班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结账交款啊。对，鉴于我们金融工作的特殊性，然后就是我觉得它的严谨性，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那种高度集中的那个， 对，你要高度集中，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能错呀。 对对对，是， 对它这个就是这种严谨性。就是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你肯定是我们数不能错，钱不能错。 对，然后可能就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吧，可能就是客户来办这个业务，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办一个业务，但是我们可能会分析这个业务背后有什么，就是比如说他诈骗那种，我们就会可能在跟客户言语交谈的过程中，就感觉可能情况不对，然后我们就会比如说帮就劝解客户啊，就类似于这种。就像刚才其实就是账真的是一分钱的账都不能错的这种，像柜员的话。 嗯，对，我记得。就是作为这个在银行系统工作的这个咱们的工作人员，我觉得好像，就是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然后有一些不一样。我记得好像很小很小的时候，是不是还有那种大家那个什么点钞比赛什么之类的？ 其实现在也有。 哦，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其实他点钞比赛的话，或者点钞，他其实是为了缩短这个。让客户等待的时间，比如说你说您取几千块钱或者10000块钱，就是我可能点钞手过一遍的话，然后那个在机子再过一遍，就如果我的速度快的话，然后您等待的时间就会少，也是为了就是缩短客户等待的时间。 缩短客户等待时间。然后就是再用那个就是验钞机在这个 再过 啊，严谨严对严谨的方面，然后我们再过两遍。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银行工作人员，我们金融行业的这个我觉得算是特殊的一项职业技能。 对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挺有历史挺有意思的，大家这个比点钞，然后比这个谁点的快，然后谁点的准。 对，我们其实还有那种就是加打平单， 是什么东西？ 叫加打平单，然后它是对，然后它是比你就是敲那个小键盘，就是咱们计算那个键盘小键盘那个加减数，然后比那个速度。 比键盘。 对，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和一些账什么的，然后去预用计算器， 对 吧？ 对， 那个小键盘不是就是1、2、3、4就是这种的吗？ 没错。 然后我们加减要练这个，要练手速。就有的客户可能比如说汇款。然后他又汇好几笔那种，我们真的收到过客户然后拿着一摞单子来汇款的那种，就往地址汇啊，或者是收款那种。然后呢，就是你那个时候就考验你手速的时候了，因为你给他对完了之后，你要加出来他一共是多少钱，然后你付给他，就这种。 这个我觉得好像也不仅仅是一个手速，就是需要这个然后手啊眼啊， 对对对， 我们的脑啊， 对对对， 然后包括这个你口头上可能跟客户也需要有一个交流， 对 对吧，然后协调起来来运作。 对对对对， 这么一想的话，其实我觉得强度挺大的啊，因为 其实是强度很大。 对，因为就是因为人始终在那种状态下会处于一个非常极度认真的那种状态，就是也会不会，就是可能比如说你每天下了班之后啊，就是啊，就是那根弦儿，然后松下来之后，我一天完成工作了之后，然后也会不会感觉，就是有点这个，哎呀，什么什么精疲力尽的，或者什么腰酸背疼的这种感觉。 就是在银行，我们上班就是有很多同事就说颈椎不好嘛，总是坐着颈椎不好， 然后但是其实单位也会给我们派发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员工休息室，就是让你去锻炼一下，休息一下，休息就是休息的时候，就是可能老坐着，然后颈椎不会特别好 啊。这是我们行业当中特定的一个职业，只算职业病了， 算职业病 啊，算职业病了。对，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一下，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比如说这个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我们无论是这个处理汇款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现金业务，然后我们是或者是这个对单子也好啊，或者说这个我们点钞也好，那对吧？那你就很专注的在那儿，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看书啊、写作呀、是一样的，对吧？那你低着头。那是这样的， 对，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时间长了之后脖子肯定不太好。 其实就是跟总玩手机那个状态是一样的，因为大家总玩手机低着头，颈椎其实也不好 啊。对， 是吧？ 但是玩手机大家不受环境限制， 对对对 啊，我们要有我们的这个工作形象，我们工作的严谨性， 对 啊，包括在客户面前我们的一些形象， 对 啊，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的我们工作当中的这另外一面，还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呈现。 不太了解的可能就是其实我们看着就是可能因为我小的时候啊看银行都是特别光鲜亮丽的感觉，然后去银行就觉得他们那些工作人员都哎呀就是感觉拿着高薪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我们付出的也真的是挺多的，比如说各种学习啊，然后上了班之后也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学习， 就会有这个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培训， 对对，培训的考试啊，然后学习啊什么的，因为业务也是在不断的改变嘛，不断的变，因为现在发展也很快，像我们现在原来其实从来没有那种存折取款机，然后现在都有存折了，直接存，原来只有卡能取款嘛，在 ATM 机的那种，现在存折什么的都可以取，然后其实也是慢慢的银行也是在转型，他可能也是在用机具来代替这个人的这个工作， 然后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就是客户的老百姓的不同的需要， 对， 我们会相应的 开展一些产品 啊，开展一些产品，然后我们做转变做调整， 对对对 啊，对。然后在工作当中，然后这么多年，除了您刚刚在宣讲稿当中提到的两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我相信印象深刻的故事还有挺多的啊。您刚才讲到的那个就是我替客户着想，然后避免了他一次这个诈骗，然后让自己的钱财受损这样的故事，然后我相信还有挺多的，然后我觉得也会有感动的，然后我觉得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让自己受到一些小委屈的，也会有，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再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属于我们这个， 其实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那我宣传稿里说的那次，然后就是跟那老人说要诈骗的那个，然后我其实说还有一个另外一同事，然后我说完了之后，就是他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我刚才说过的，以我们的工作经验，我们可以其实甄别出这个客户他办那个业务他可能是遭遇诈骗了，但真的是我们去劝的过程中，客户有很多他其实是不理解的，他会觉得说你说可能不那什么的时候，会觉得你可能多管闲事儿了，然后觉得你就 对啊， 就是本来我就要会啊，其实就是我的业务 啊，对呀、啊， 干嘛管我？ 对，姑娘，你就赶紧办了之后，你就下一个就好了，你当我赚钱了。 对对对、啊，他们可能是这种心理。然后呢，其实有很多都是那种情绪，有的特别的激动，在我们的大厅里边、营业厅里边，情绪很激动那种。那个时候就是心里会想说，哎呀，其实我是真真正正的在为您考虑，但是还受到了那种就是可能疾言厉色呀的那种感觉， 没错， 然后心里真的是会有不舒服，但是可能你再想想，其实我来到银行，我母亲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你啊可能面对的客户啊有各种各样的，但是你把它想成是你自己的家人，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就是比如说委屈啊生气或什么的，因为你家人说你两句你肯定觉得也没什么，对吧？然后其实就是老人们，然后说你两句，可能觉得那些都是他们，就真的，如果他们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遭遇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我心里也不好受， 没错， 对吧？就是为了他们考虑，然后就是帮助他们，就劝他们呀，我记得这次就是这个里边就是宣讲稿的这个，我是那个老人，其实他是快下班的时候来的，然后我觉得我那天应该是就劝了他将近两个小时，其实下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冬天，就是天黑的很晚。很早很早，然后那个走的时候，然后天都已经黑了 啊。 但是其实也是把老人就是能欣慰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老人能接受这件事情， 他回去也能自己想明白，然后可能真实是遇到诈骗。就现在我像我稿子里说的嘛，这老人其实在定期都会来瞅瞅我，看看我，其实聊聊天啊什么的， 对， 这就是这种。然后可能还有在工作中还有别的，可能就是可能现在大家有的老人身体不好了， 嗯， 就是比如说不能动啊或者怎样的，或者可能比如说着急就住医院了，他可能有存折，因为养老人都有养老金嘛，家里人可能不知道密码，然后但是我着急用这个钱，可能老人也动不了，那取这钱怎么办？然后呢有的就是因为取钱或者是比如忘了密码了，这种业务需要客户本人来的，但可能比如说我说我们家出事了，然后呢我去银行，然后说啊我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本人过来，但是发现这老人说啊那我们家老人现在动不了了，比如说那个在医院呀什么就完全动不了，然后呢这时候家属就开始激动了，说啊为什么当不了什么什么的，那你怎么办啊，我把老人抬到这儿吗还是怎么样，会有这种激烈的言语， 没错， 但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吧，我们就是有那种延伸服务，延伸服务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去老人就是说他住在医院或者他住在家里，我们去上门去核实这件事情，说您确实是不知道密码了，然后您也确实是就可能动不了，然后让您的监护人或者家里人然后可以开证明，然后去我们的网点去做这个比如说补密码这个业务，然后会有这种 啊、对，其实像刚刚您提到的那种情况，就是就比如说老人生病住院啊，家人着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是鉴于我们工作的 严谨性， 对我们工作的严谨性，我们还必须要去上门去核实， 对对对， 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对， 这个也是为我们的客户为我们的为他们着想为他们负责的一方面的体现， 对对对，然后其实包括说那个诈骗的这种，因为也是预防这种情况发生嘛，现在的 ATM 机就都是如果你给他人转账都是24小时之后这个钱才可以到，就如果说你说我觉得我这笔交易有疑义了，那好，你可以打我们邮储银行的客服热线，或者说到我们的柜台把这笔交易取消， 这个是指在我们邮储银行还是 现在应该是其他银行也会有，都应该有这个 啊，就是我们在给别人转账的时候，在24小时之后，他的就是无论是 就是如果你给他人转账， 给他人转账 ATM 在 ATM 机， 对对对，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是还会有区分，比如说这个在，比如说在一个行或者说跨行， 不是所有的都是， 对， 你如果觉得这笔交易有疑义的话，你可以打客服，打客服电话。或者说到银行的柜台去取消这笔交易，但是你就是比如说我转账的时候会有那转账凭条，那个凭条自己要留好 啊， 可能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啊，对，这个是贾经理给大家的一个小提示，大家转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有疑义感觉不对劲儿的话， 对 啊，我们可以打客服电话或者是到我们的这个柜台网点取消这笔汇款啊，然后避免自己 有经济上的损失，对， 哎呦真的是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6，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门头沟区支行理财经理，同样也是北京市青年宣讲团成员贾凤竹贾经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贾经理也为我们做了他在青年宣讲团上的宣讲，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很多故事，然后也了解了一些银行工作人员金融从业者我们一些想象不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的他们工作当中的另外的一面， 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在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跟贾经理来聊一聊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

相关的金融工作，它相比其他行业、其他工作，它还有一些哪些就是独特的特点、特性，跟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金融工作像我们银行也算是一个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 对对对。然后它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金融服务。然后我们可能在强调服务的同时还是要防范这个风险。 防范风险。 对，其实在十九大报告中不是也提到了吗，说三大攻坚战，然后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吧，然后防范化解这个金融风险是一件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可能从大的那种宏观的层面来看，其实我们需要在这个政策的制定还有这个方向的把控、风险的这个防控方面就更加谨慎。可能从小的这种细微的层面来说呢，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金融从业者都需要更加的细心，然后耐心，就是细小入微的这种。然后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嘛，就平时我们做业务就是一分钱的差错都是不能有的。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还有就是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可能上班了之后就是考试啊、学习啊比上学的时候还多。就像刚才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技能还有这个专业知识。因为好多像银行更新换代很快嘛，然后不断的更新，不断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就是也是需要不断的学习，还有其实在这个行业里，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资质。然后可能对于银行这种一线员工来说，其实面对这种大量的现金，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具备一个很高的一个道德品质。 对。 可能就是这些。 对，然后我觉得除了您刚刚提到的，然后一分钱不能出错， 对， 一分钱不能出错，然后我觉得这个一天可能不难，然后一年如果可能也不难，难的是如果说我们一辈子都在银行工作的话，我们都从事这个行业，那么几十年如一日，我保持这种严谨性、专注性都不出错，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对，这个真的很难。 对，这个真的挺难的。那就是除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面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繁重的啊，尤其是这个脑力劳动，然后体力劳动，体力劳动可能但是也需要一定的体力支撑吧。 对，其实我们去比如说像镇远这种接车送车，那种就是钱放在箱子里， 那箱子挺沉的， 一般柜员一般都是女孩，然后就很沉，就是在箱子里嘛，箱子本来就很沉， 箱子本来 钱其实也很沉， 现金其实挺沉的。 对 就是还需要我们台上台下的， 对， 对，这些都是我们日常中需要的工作。那除了日常的工作呢？日常的工作就是在工作之外，我们还会不会开展一些，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社会活动啊之类的。 其实像我们邮储银行主要也是就是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还有服务社区。然后其实也是就是一家百姓身边的银行。像我虽然是门头沟支行的一个理财经理，但是其实我也是支行的团支部书记。所以也会就是带领大家开展一些就是团建的活动。 团建的活动。 比如说其实我们定期都会去社区讲一些金融知识。然后包括一些就是比如说防范诈骗的一种讲座呀什么的。可能还要教老人如何去辨别这个假钞，因为其实老人年纪大了，然后他们其实经常比如说买个什么东西会被不法分子就是盯上， 没错， 会把这个钱其实调包掉。但老人可能他自己不会察觉。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也会是教老人一些小的技巧吧，比如说您在买就是买菜啊买什么的时候啊，然后比如说您在花100元面值的钞票的时候，可以提前把这个冠字号其实我记下来。那我给你的时候可能就说我的冠字号是多少。他不可能说真的那么巧说找一张一模一样的对的冠字号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我在花钱的时候啊，在我这个100元的钞票上做一些就是我自己能就是我自己知道的一些记号吧，比如折出一些记号或者什么的，就这种，然后可能也是能够帮助老人们避免这种被就是假币调包这种情况。然后还有其实我们也是跟门头沟区就是当地的团区委有一些对接的活动。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其实就参加过2次那个我们的情景剧的一个比赛。 情景剧的比赛。 情景剧的比赛。 那就是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金融场景相关的。 对，其实也是利用就是通过这个情景剧的形式，然后让大家就是更了解银行的工作呀，或者是就是教他们一些这种日常的，比如说这种金融知识或者之类的，是这种。然后也是获得了就是挺不错的成绩。然后其实这种我们情景剧是自编自导自演，都是我们自己的员工。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会觉得其实我们艺术细胞还是 挺浓厚的， 挺浓 厚 的。 然后其实可能这种活动也可以更好的去就是带动青年员工，然后就是提高这个整个支行的这种凝聚力和活力这种。然后其实我们还是跟因为门头沟区它有山区 啊， 山区有那种低收入村，我们也是跟那种低收入村就是进行了那种精准扶贫的对接，然后定期会给老人们提供一些金融服务，然后也是定期去慰问里边的村民，是这样 啊， 这种活动 啊，活动还挺丰富的。 对对对对 对,、 啊、对，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情景剧啊。那个情景剧就是比如这个剧本咱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我们有两个，就第一个故事其实就是我宣讲稿里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就是大爷就是诈骗嘛，然后骗子，然后那个给他打电话，现在有很多是电信诈骗嘛，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汇款汇钱，然后那个就是可能有中奖啊，这就这种，然后大爷到我们的网点之后，然后我们那个柜员然后劝说，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点是说这个骗子他其实就在我们网点附近，然后他也到了这个大堂里边就当了一个托，就说 当托 说那个啊我也买了，就是我也中过这个奖，然后我也怎么怎么着，说挣就是给我返回了好多钱 啊， 就是这种，然后呢可能就是让大爷更心动一些， 对， 然后但是可能我们就是我们的大堂经理或者我们的理财经理，然后也是就是耐心的劝说吧，给他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能大爷就终于就想明白了说这件事情，然后可能然后最后就是警察也来，然后最后一下是警察出来说跟那个一个骗子说你的同伙被我们抓住了，你也别想跑了，然后呢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 啊， 也是围绕诈骗嘛。然后第二个故事是讲我们身边的好规矩，就可能讲说银行嘛，其实除了我们柜面的这种还有贷款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银行自己员工家里的亲戚然后需要贷款，但可能资质不太够，然后想通过这层就是银行这层关系 就想走后门， 对，然后去做，但是我们的员工还是就是没有让他这么去做，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嘛，就是这个职业底线， 对， 然后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 啊， 其实都是源于我们的工作日常工作的生活的故事。 对，然后这个故事是反映了我们的这个职业道德和我们职业的一些操守。 对，我们要有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规矩。 啊， 就是， 哎，我觉得这个两个是两个非常好的故事。 是是，其实也是在我们区里就获得了挺好的成绩。 对，然后而且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情景剧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加入了这种艺术形式啊，用这种艺术形式来体现，也会比我们单纯的跟大家去宣讲宣传，就是然后群众收到的这种效果和反馈应该也会更好。 对对对对， 啊， 他们可能就能看进去。 对对对，啊，是，对。然后我们一直在这个就是刚才聊的过程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防范这个金融诈骗啊，尤其是可能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可能然后年纪啊，然后受制于各方面的，然后认知各方面的一些这个这曲线吧，然后可能会属于这种被骗的这种高危人群。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这些网友朋友们呢，可能这个他们的就包括我的也是，可能我的这个什么爷爷奶奶呀也都是这个年纪，然后比如说在老家然后这个我们也给他们支支招吧，就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比如说什么几种典型的例子，就这种可能就是有风险的，就是金融诈骗，然后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来给我们支支招。 可能有风险的，那可能就是我们可能遇到最多就是比如老人接到电话对，说自己比如说是有那种是有很多老人其实他是没有那个就是退休金，他有没有那种寄养那种老年退休金的，他可能之前没有上过班没有工作，但可能有的就是利用比如说他说他是政府部门的，要给你发放一笔退休金或者怎么着，然后呢那个需要你先交钱或者怎么着，就是你先交给我们钱，然后证明你是比如说在北京啊或者在哪儿啊，就这种，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人跟你对接，然后去给你发放这笔钱，就是以后每年都会给你发或者每个月都给你发，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的可能就是比如说跟你说我们这儿有一个什么什么产品，然后呢收益特别特别的高，然后比如好多人都买了，说那个您也买一点吧或者怎么着，就这种，然后呢告诉他一个账号让他去汇款，其实那个汇款人收款人如果正经八百的那种公司，比如说做这种金融公司，那肯定你都是公司嘛，以公司的名义，但是那种就是对方一般都是 就是个人的名义，就是这种。 嗯， 其实还是我觉得跟家里的老人还是说，就是其实陌生电话嘛，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人他陌生电话除了他电话本里的那些电话他是不接的， 没错， 也就怕受到这种诈骗嘛。 嗯， 就还有的是那种比如说你在网上买了什么东西了， 嗯， 然后呢跟你说你这个物流可能是有什么问题，然后比如检查出了什么问题， 嗯， 然后呢需要你提供你的银行卡然后密码什么的。 嗯， 然后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接到过，就比如说那种海外的电话说你买过一个比如说海外的东西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们现在在结转的情况下，然后需要你提供什么这个银行卡呀密码， 嗯嗯嗯， 其实就告诉老人自己的银行卡包括自己的密码其实不要告诉任何陌生人。 嗯， 然后包括还其实因为现在银行发展很快嘛，我们有很多的产品或者什么，比如说那个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行，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人他们在接触这种新鲜的事物， 没错， 但是这种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其实如果你保，但有的老人会觉得不安全，其实它很安全，它不安全在于可能您不小心然后比如说泄露了密码或者什么的，就第一它网银的登录密码您自己要一定要记住，然后第二就是有的时候会给你手机发个验证码或者什么，这个验证码也是一样的，就千万不能告诉陌生人。 嗯， 然后比如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啊或者比如说银行啊或者什么会去跟这个用户是索取这个验证码之类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 啊。 嗯，还有可能有的比如说以银行的名义说他可能会诈你说你是不是在哪个银行然后比如说开过或者办过一些什么卡呀之类的， 嗯， 他会说你这个有问题让你说密码什么的，其实这都是也是需要注意的。 嗯， 然后还有，嗯，就是其实 ATM 机大家也总使，现在老人也总使。 嗯， 然后看其实网上也会有那种就是教育的那种短片的视频。 嗯， 还有的那种 ATM 机就大家在取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您再去输您的密码。 对 对，然后机子上也是看看有没有他们比如说不法分子附加的一些东西或者摄像头什么的，这些都是。 嗯， 其实我们， 嗯， 像我们银行我们定期就每天不定时都要检查，我们甭管是行内还是行外，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网点外边有一个专门的 ATM 的一个室，就是我们是定期要检查这个 ATM 它是不是完整，或者它有没有被别人就加装了什么摄像头啊或者之类的。 嗯， 都会去定期去检查。 嗯， 这个也是其实取款的时候包括您在外边买东西啊输密码的时候其实这一直都是需要自己， 这最简单的我们遮着一点。 对对对对，这，啊，其实是最简单的。 啊，哎呀，听贾经理这么一讲怎么感觉骗子那么多呢？ 哦，其实不在银行的话也没觉得有多那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就在银行的话会有一些老人他们过来汇款或 对对对对 对， 对，刚刚 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身边很多。嗯， 没错， 嗯， 没错，而且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这智能手机的普及啊，就是很多的子女，然后为了也是和老人的沟通方便，然后给老人买一个这个智能手机啊，给装个微信呐，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比如说老人在操作智能手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如年轻人那么灵了， 对， 就很多功能，哎呀，我是同意好还是不同意好，对吧？ 嗯， 就是就有的时候吧，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一次那个我收到一短信， 嗯， 好像看着是10086发来的， 嗯， 然后说什么就是也不多，就是你输个什么东西吧，就是给你什么返多少话费， 嗯， 然后我没想，因为我是看10086嘛，然后我结果点进那个链接之后吧，我就发现不对， 嗯， 然后我就退出来。我再仔细看，哦，那个不是10086，是爱0086。 哦，全是混淆咱们世界。 对对对对对啊！我说，嗯，对，如果真的就是，就何况是年轻人啊，有的时候都 咱们其实 都会这种，有的时候大意一些，不谨慎，可能就这个，就老年人什么年龄啊、认知啊，包括这个智能手机的操作，真的是这个风险挺大的。但是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就是像密码，像什么这个验证码，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对，就是其实让大家知道就 对， 这样其实就很安全了。 嗯，然后在 不告诉任何人。 嗯，对对，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个输密码的时候，这个老年朋友们左右看看，然后比如说用手啊或者什么咱遮着点， 对对对 啊，遮好。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青年朋友们也需要跟自己家里的老人要去要去不定时的吧，要去说一说聊一聊，就是没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对 对，咱对咱别那么想啊。 对， 对，然后就是这个有自己的退休金咱就花退休金，然后有孩子孝敬的那就是孩子孝敬的，就是咱自己的福气，别想什么天上掉馅饼，没那种好事儿。 对对对，这是最重要的。 对，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嗯， 对，然后其实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后来呢贾经理也参加到了北京市的青年宣讲团的过程当中，然后把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啊，遇到的一些特定的例子，然后去讲给这个更多的，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然后其实也是在了解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跟银行，我们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分不开的， 对， 就在这个参加这个宣讲团的过程当中，这个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说到感受的话，我觉得首先可能是感谢，因为对，感谢就是团市委和邮储银行可能给我这次机会，然后有幸能参加这个青年榜样这个宣讲团，然后其实我也很珍惜这次机会，然后就是加入这个宣讲团，可能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感觉我身边就是充满了正能量，其实。可能在生活呀工作上啊，我们其实都会遇到比如这样啊那样一些困难，但是其实我现在就是，如果我遇到困难的话，我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我团里的这些成员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然后就是会让我觉得说我自己遇到的这件事儿可能就真的是不算个事儿也 啊，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我周围还有这么多人，他在努力的生活，我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说我不去勇敢的面对这些困难什么的，然后可能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的榜样，他们的精神也一直是感染我鼓励我，就一直是这样，我觉得可能说是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想我们可能宣讲团也会把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这个新时代的这个奋斗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份温暖，可能是 对，感受到最多的就是满满的正能量。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在我们做客我们节目，我们直播间的有很多这个，我们青年宣讲团的成员，北京的青年榜样，给我们带来的都是这样的感受。 对， 对，然后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嘛，然后这个我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青年朋友们，可能大学生啊，然后这个面临。这个就业啊，或者说这个我有创业的想法啊，也都很多啊。贾经理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心得分享给我们的这个青年朋友们？ 其实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是挺迷茫的。但其实就像您说的，就可能这么多年下来，这个工作的这个经历啊吧，让我觉得可能所有事情它都是一个就是慢慢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可能初入职场，大家都会就是不适应，因为跟校园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是两种身份的转换。 对对对对，可能但是就如何调整好这个心态，我觉得真的是挺重要的。然后如果就是可能我们把单位当成我们的第二个家，或者把同事当成我们的朋友。把说我这每天的这种工作当成一个我不断学习啊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这样可能心态它会不一样。 对， 就总体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积极上升的心态，就是你进入职场之后，你要去虚心的去学习这个职场所有的一切，是这样。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树立一个正确的这种职业观 啊， 就是我觉得青年朋友可能是一定要懂得有为才有位，是这样， 有为 才有位。 还有位 对，然后我觉得就像我们邮储银行，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很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这些毕业生其实到我们银行之后，他是从最基础的柜员岗位开始学习，但是有一些毕业生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柜员岗位太基础了，可能太累了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心里会有一些就是落差呀什么的，但其实你真正走过来之后，你才会觉得说这种基层锻炼的机会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可能在柜员这个岗位学到的东西是以后你到任何一个岗位他给不了你的。像我也是从毕业之后，然后从柜员，然后得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厚积薄发。然后就是不要急功近利，然后好高骛远。就踏踏实实的走好你就是比如说职业生涯或者人生的每一步，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咱这个肯定是在工作当中我们要面临身份的转换，以前是学生，现在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承担工作当中的责任。然后就是心态上的转换，然后可能比如说原来这个在大家在学校的时候什么熬个夜呀，我今儿就不睡了吧。包括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然后精神状态、身体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这可能都是这个青年朋友们要在工作当中逐渐去面对、去调整的。 对对对， 对，反正就是别着急，慢慢来。 对，慢慢来 啊， 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 对，踏踏实实的，然后就是，就别想着就说的远一点，说的大一点，可能你不要想着什么一夜暴富，也不要想着一夜成功。 对对对 对, 对， 踏踏实实的，然后一天一天的去工作，去努力，这个好的回报，自己的目标。 对，它自然而然就会来。 自然而然的就会来的啊。 那个叫我想起来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对对 对, 对、 啊、大概就 是, 是、这个、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然后贾经理在之前跟您沟通的时候，您是门头沟人。 对对，我是门头沟人。 门头沟人，然后从小在门头沟长大。 对。 现在又在门头沟区邮储银行做理财经理。 对。 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 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 啊。这门头沟这几年就是因为也会有的人也会去玩儿。啊，那是就这几年有他有什么变化。 其实门头沟说起来变化挺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说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我觉得是就是不了解门头沟的、 啊、 然后可能有很多人他会就不知道北京，说北京有个地方叫门头沟，然后真的是不开玩笑的说、 哦、 那个时候就有就说哎你是哪儿的，我是门头沟的，哦说你们那是因为有个沟吗，就会觉得门头沟就会注重到这个沟子这块、 啊、 然后呢会说啊你们进城啊什么的是不是都特别费劲，一般我们都开玩笑说对我们都是骑着马，骑着马走，我们那没有别的什么交通工具、可能那个时候人就会觉得对门头沟的印象就不是就是没什么印象，就其实几乎就没什么印象那种，然后那个时候这个门头沟楼房啊什么的也很少，然后比如吃饭的地儿啊娱乐的地儿啊那就更少了、 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 对对，很多年前了、然后呢但是其实现在就变化很大，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有繁华的商业街，宽敞的马路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开发区，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旅游项目，然后开发一些旅游项目、就现在其实一到周末往山里就门头沟山里旅游的人很多， 空气好、 对对对、 啊、 然后主要也是体验一下农家的生活嘛，主要是、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那个时候车真的特别多，如果也是那个就是给听众朋友和网友一些建议，就如果您想去门头沟山里去游玩、周末的时候一定要早上起来很早，您就要开车去，因为到了上午的时候，就是游到周末节假日就会很堵 啊。 然后比如说周日从山里下来的话，车也非常非常的多，就是这种 啊。 反正老能听见有人说吧，就说门头沟这个变化呀特别特别大，就这种、可能就是作为沟里的孩子吧，也是作为这个新时代的新青年，我想可能我以后也会以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感染和带动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然后去为我们家乡进步奉献一个自己的力量嘛，这样。 贾经理说的真好，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今儿这个像我这也满满正能量，也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然后也了解到了很多真的我们的金融从业者，然后工作人员，就是真的是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 对，然后确实今天学到了很多，谢谢贾经理，谢谢贾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啊，也谢谢主持人 啊。然后呢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7，我们的节目呢然后也马上要跟我们的听友和朋友们说再见了，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8点准时锁定 FM98.2AM927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支持我们啊，大家也不要走开，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